本侯将是所生儿子，长子无身，次子供书断，只因老身溺爱此子，一心谋夺他兄长的王位。不想凡是他夫妻丧命，可恨无甚，又将我贬至阴沉，发下誓愿，不到黄泉永不相见。思想起来，好不伤感，人也。 国太不必被杀，天赐一番，安心了吧。 伺候了。 心天地参，黄泉路途无恙。 你爱犯遭害，恩情一旦抛， 哦难，公诉团临汾死焉， 为运还临汾。是一 子以母后偏心于我，失其土海，我兄长自亡为。 且不听为妻劝阻，不料失败，我父妻双双死尽而亡。 我兄长又将母后贬谪阴城，向母后身如一地，甚是惨凄， 不免寝宫与国母梦中相会，劝慰一番， 纵归纵，驾起风云阴沉去走， thank you.

Yeah. Yeah.

刚才是杨春霞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好女婴，连累他受不幸，开言面对公孙兄文小点来语，只听你若是在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，你来打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于魁智演唱的《上天台》。